以前啊，净系识得红白蓝啊。咩系红白蓝？就系好老土嗰啲袋咧，好大个嗰啲啊。今日咧就有红黄蓝啊。红黄蓝系咩嚟？系一个集合欺凌老师嘅小朋友嘅地方，同时亦都体现咗国内法律嘅完善、公义嘅彰显。原告点样变被告？小朋友点样虐待老师？录低嘅闭路电视硬盘啊，点样有特色？一到关键时刻就坏，要坏就坚决坏掉。哇，真系好犀利嘅！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喺有啲地方咧，有钱又有尊严，冇钱系惨过狗啦吓。但系喺我哋嘅强国，人人平等，冇钱咧被人讲，有钱咧啲细路都会被人搞嘅，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啊！所以话社会主义好，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更加好。我系强国新闻者白奇， 好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嘅强国新闻者，大家好。喂，呢个红黄蓝咧，我今日净系喺广州翻深圳再翻香港嘅时候咧，就睇咗少少。咁不如白奇有睇噶嘛，系嘛？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 我冇瞓觉啊，唔关我事啊！ 你欺凌啲老师咯， 冇啊，唔关我事啊！ 其实系点样？我睇咗少少，就系话啲老师点样性侵啲学生，跟住收尾个版本就变咗学生点样欺凌啲老师，好奇怪。 其实咧就唔止性侵嘅，即系大家嘅焦点咧又摆晒喺性侵度。 系 咁咧，就系咧。就是话即是依家红黄蓝啦系嘛嘅幼稚园呢都系一啲唔平嘅幼稚园嚟嘅。好似话6000蚊人仔一个月㗎嘛好似。 哇咁一啲都唔平啦。 一啲都唔系你对你嚟讲系平对我嚟讲就好贵啦。 佢应该唔算系国际学校应该系私立学校囉。 私立幼稚园啦所谓。 系。 咁呢就总之发现到呢啲有啲即系啲小朋友啊即系嗰啲中产家长嗰啲小朋友啊。喺个幼稚园度呢就即系其一就被人性侵啦。其二就是被人虐待啊拍针啊拍药啊玩啊诸如此类咁样。 是。 咁你自己个仔女被人搞呢咁你梗係兴㗎啦燥㗎啦咁样。咁跟住就抗议啊报官咁样啦。咁呢就係、是、呢就据闻呢呢、這个红黄蓝幼稚园呢后台呢又好犀利嘅。係好犀利要问返阿 Win 啦咁我唔知边个嚟嘅。咁呢就总之依家咧个事情系发展到咧 大事化小，小事化 系啦。咁我哋强国不嬲都系，唉算啦，屋企人嗌交，最紧要大家相安无事，家好月圆就啱啦。好似依家无线播嗰套剧咁，咁咧就冇事嘅。最后发觉咧，原来啲家长走出嚟咧就话，唉其实咧都系我屈咗啲老师嘅啫，或者我教啲小朋友咁样讲嘅啫。又同一时候咧，你嗰啲咩 CCTV 啊，唔系 CCTV B 啊，系 CCTV 咧，就又影唔到，又或者坏咗，啱啱嗰啲 个 hard disk 坏， 个 hard disk 坏咗咁嘅样，咁你成件事咪？最后冇事咯， 汤官就出埋嚟啦， 系啦系啦， 最后冇事， 系啦。 呢间幼稚园本身系北京嘅， 北京嘅， 系咁啊， 系啊，大幼稚园嚟噶，搵好多钱噶，喺美国有上市噶，系啊，即系佢依家咧，即系你知香港啲媒体或者香港人噶啦， 系， 即系嗰啲小朋友被人俾唔俾人搞唔紧要， 系 最紧要睇啊个股价系点，所以每一晚咧，我听收音机都会听一听，播一播依家红黄蓝。南幼稚园喺纽约开市嘅股价升咗10%啊，跌咗10%啊 ，focus 就喺搵呢样嘢咁样。 喺呢个嘅纳斯达克上嘅，应该 纳斯达克。 咁啊， 道琼斯纳斯达克系科技股嚟嘅， 系啊，道琼斯道琼斯嘅。咁啊，真系好可悲。谂翻头先，我哋第一节同第二节都经常围绕嘅主题就系低端嘅一啲人点样系俾人逼迁啦，无家可归啊。咁但系就算喺高端嘅一啲嘅有钱人啦，佢嘅下一代都面对住同样嘅呢一类型嘅问题，真系一件好可悲嘅事咯。呢个国家虽然啊，系咪真系发展到话学生欺凌老师或者家长教唆，但系我完全睇唔到家长要教唆学生嘅动机系喺边一度咯。 唔系训练佢哋成为一个有 会讲大话嘅人， 变才人，同埋。喂，有得出镜喎，几好系咪先 ？OK， 好多情况你都有得出镜噶啦，点解要用一啲咁嘅方法手段呢即系会令人好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强国新闻者，有逻辑、有思想嘅，即系好认真去谂老师性侵学生，好 好多原因啦，啊，一饱尝受辱，逃之夭夭，白旗经常做嗰啲啦， 或者MJ 都可能做紧啦， 系啦，饱尝受辱后呢啲，即系一时嘅嗰啲叫咩？利欲熏心啊，系咪叫做色欲熏心又？ 即系总之你哋成日出现嗰啲啦， 系啦，咁啊，但系咧，去到如果你话学生无端端要诬蔑老师，尤其是幼稚园嘅学生。仲要系家长去教唆佢，我真系谂唔到个动机喺边度。 你问我咧，我觉得呢啲情况咧喺强国嗱，我哋即系尝试多角度思考啊。 系， 我唔系话嗰班家长一定讲大话，或者即系一定啱，或者一定错。喺强国，班家长想屈钱，用呢啲手法，其实都系唔出奇嘅事嚟。 但如果当我家长愿意俾6000蚊一个月去呢啲咁嘅贵族学校读书，会唔会去为咗屈钱而去做呢啲咁嘅？ 就系因为俾6000蚊一个月，咁佢觉得贵啊嘛！你大陆佬贪尽又紧噶啦，我想讲。咁，你跟住你咪啊，哦？可能我免翻一年学费，我都唔知，我执翻成几皮啦，系咪先？ 真系唔系好理解成件事个逻辑。 咁当然，我觉得呢个机会咧，喺正常人或者正常嘅国度咧。发生呢啲事情嘅机会系唔大嘅， 系 咁，但系喺呢个系强国啊嘛， 咁啊都合理嘅，都合理。不过而家件事发展落去，系咪开始已经出现咗不了了之啊？大家就庭外和解啊咁样， 哎，算啦，冇咁多嘢啦，小朋友你迟早都俾人搞啦。我惊俾啲听众上嚟揼我啫，即系我唔系代表本人立场嘅说话， 唔代表本人立场，即系代表节目嘅立场，你系咪咩意思？ 都代表 MJ 佢 WhatsApp 我，佢叫我咁讲嘅， 系OK， 咁啊，都真系不了了之啦。我相信个结果，对，不过呢啲咁嘅新闻咧。大陆有一个说法嘅，喺早几年前咧，啲中学生啊，中学里面啦，或者小学里面啦，有一段时间出现好多嘅，啲校长点样去搞个女学生啊，后屘捅翻出嚟咧，系搞咗好多个女学生，跟住话一啲教授有一句说话咧，国内系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就系白天系教授，晚上就变咗禽兽。 但系佢系搞 好多呢啲咁嘅， 嗰个系搞啲大学生、 中学生、小学生都有。哦，海南岛嘅，如果冇记错， 海南岛添， 系海南岛一间小学，好都应该系两三年前，牵连都几大嘅，即系啲家长完全系声讨啊，即系自己个女咁样无端端咁啊，只猪咁样冇咗。 咁最后点咧？ 最后就去咗第二度做校长， 我以为同佢哋结晒婚，跟住同佢哋结晒婚。 咁啊，应该我就冇再跟进啦成件事。不过即系始终喺教育上面嚟讲咧，都系好大嘅问题咯。即系呢件事，头先我哋所讲嘅红黄蓝啦，即系亦都系体现咗国内一啲教育上面系出现咗一啲比较大嘅问题。而另外咧，而家国内好流行嘅一个教育制度咧，成日俾人诟病嘅咧，就系老师啊，喺课堂上面咧就唔肯教嘢，或者重点咩嘢唔教，即系教一啲譬如数学，咁我本身应该今日系教一啲cycle side tangent 嘅，咁佢就唔教咯，可能教啊，大家同学一加一系等于二加，四加四等于八， 即系佢系懒。 佢系留翻呢啲咁嘅重点喺补课补课啊，要你补习嘅时候，我就教你咯。 依家咧。拉开少少讲啊，依家嗰啲咧出游戏嗰啲 game 嗰啲厂商兴啊，即系咧佢出一只游戏出嚟，我唔俾晒啲游戏你，跟住我叫你买嗰啲叫 DLC， 即系所谓即系 download content 啊， 系， 咁跟住咧你买咗之后咧。跟住就可能会多几个装备，甚至我本身可能我有十关嘅，跟住我俾七关嚟玩，跟另外三关俾钱买，即系同一个理念嚟。 咁我谂啲老师应该都好中意打机，绝对系采用同一个方法。而基本上呢个方法咧，已经系变成一个流行或者一个通病，全国好多嘅中学、小学都系采用同样嘅方法。课堂唔教咯，你想考好嘅成绩嘅，你想系点样？去学习，连最简单学习，你都一定要俾钱。可能俾嘅钱系讲紧几百蚊，或者上千蚊、两千蚊一个月，去额外喺课堂以外嘅时间去补习咯。 呢啲唔，所以我哋强国咧，又系呢句，点解咁强咧？咪识做生意咯，呢啲 真系好识做生意。点解会谂到啲咁嘅方法，或者？ 其实真系好可悲、好可耻嘅一件事嚟嘅。本身教育系一件好事嚟嘅，你系去培养下一代，呢个系大家即系一啲。一个可能一啲即系低端户人物啊，低端嘅，睇我哋所讲嘅低端人口啦，可以去扭转佢哋命运，去从而脱贫嘅其中一个方法。但系连呢个方法都俾人扼杀咗、抹杀咗。 诶，同领导上床咪仲快？ 唔系啲白旗一帆风顺啦、啊，原来白旗采用呢个方法嘅，但系真系可能啊，连教育你都如果真系冇钱，我真系俾唔到呢个补习班，咁我喺课堂正常嘅课堂学习出嚟嘅嘢系真系完全冇用嘅，帮助唔到我可能考上大学啊，或者一啲嘅所谓国内嘅一啲叫做中专啊，本科毕业咁样咯，咁你真系完全可能一毕业你出嚟就要。正气啲嘅，可能就喺餐饮啊，做服务员啊，可能想搵快钱嘅就系白旗话斋陪领导瞓觉啊，可能去 KTV 度工作啊，即系唯一嘅出路会变咗做咁样咯。以前你都可能话勤力啲啊，好似喺清朝、明朝或者古代，你可以通过考科举变成呢、這个状元或者点样。而家你连呢条路都冇埋， 唔使咁烦添啦。依家上床咩咯？依家要考科举几辛苦，知唔知几多人考科举考到七十岁都考唔到啊？ 我知好多老头坐喺度， 系咯，因依家啲女仔啊，你廿岁唔够已经有个上位渠道啦。我想讲， 尤其越细个越好，细个越好。咁啊，原来。嗱，依个系白旗教育大家嘅方法，咁大家都可以认真嘅考虑。 头先咧，阿边嗰一个咧，我又唔 系 好同意嘅。你话咧，你话强国嘅教育制度出咗问题啊嘛？ 系， 我觉得呢个唔系强国嘅教育制度出咗问题。 嗯， 呢个系中国成个社会出现咗个问题。 嗯， 即系佢根本成个风气咧，佢系咁样玩啊！即系其实佢教育其实都系一个呢个社会一部分嚟噶嘛，咁其实系成个社会风气，你冇廉耻啊嘛，黐线啊嘛，癫啊嘛，冇监管啊嘛，冇制衡啊嘛， 呢个又回复翻头先所讲嘅就系而家个社会风气就系笑贫不笑娼啊嘛，只要你。有钱，我唔理你嗰啲钱系点样，可能真系白旗成日最中意陪领导瞓觉又好，或者去走私贩毒卖军火，出卖国家做汉奸又好，只要你有钱就得到社会嘅认同，得到大家嘅尊敬。你冇钱，哪怕好似上一届定两届前嘅诺贝尔化学奖定系生物奖啊，其实得奖奖系中国人嚟噶，不过系好穷嘅一个中国人嚟噶嘛。女人嚟嘅，记得系啊，咁但系佢冇钱，喺社会嘅地位就唔高咯。而家正正就系一个出现咗一个咁嘅奇怪现象喺度啊嘛。 同埋咧，你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冇制衡，即系咧，依家依个乜鬼红黄蓝啊，系嘛？ 系， 我知个名零舍难读难记， 红白蓝啦，估计 系啦。依个幼稚园咧，咁咧。佢话佢有后台有背景嘛，又话佢唔知解放军定咩人嚟噶嘛，佢后边嗰个。就可以咧，白都变成黑，原告变被告。依家咧，公安嗰边咧，即系最新发展啦，即系我哋暂时嘅最新发展就系、是、公安嗰边就系依家话翻啲家长教唆子女啊嘛，造谣啊嘛，系啊， 仲可以告翻去寻衅滋事、 啊，系啊，随时喂，即系唔告你，你真系多谢我啦，你咁样去造谣我都唔告你咁样样啊，依家系， 冇办法啦，依个社会风气始终都即系。开始变咗质啦！我哋以前熟悉嘅一啲嘅咩儒家精神啊，一啲嘅尊师重道思想啊，点样嘅好多以前好美好嘅中国文化，好似而家完全系消失咗冇咗啊！ 系啊，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嘅，即系咧呢件事咧有个教训嘅，其实我觉得 系， 即系好多咧人啦、啊，即系可能一啲我啲朋友啊，即系或者大家嘅朋友，即系会觉得吓。我政治唔关我哋事，又或者讲紧话，唉、哎，我努力啲搵钱，我唔系好似唔使好似班低端人口咁俾人讲咯。 嗯， 嗱，依家依班我唔叫高端啦，我叫当呢班叫中端人口。 系 中端人口咧，喂，佢依家佢都有啲钱啦，佢都咪冇俾人搞嘅，佢仔女俾人搞嘅， 一样都会出现咩情况咯。即系唔好话唔去接触政治，政治唔会搞你咯。其实往往系事与愿违咯，唔系大家嘅想象。 你系高端啊，系强国啦，都随时无端端俾人双规啦。即系低端、中端、高端，其实冇一个 是真的有真正的安全。 其实讲到这个在国内的安全，我们又可以用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今集节目几高层次，我们又可以理解一下。而家生活在国内呢，冇钱的有冇钱的担忧啦，咁我哋第一节讲好多啦，唔再重复啦。有钱的亦都会有有钱的担忧。担忧乜嘢呢？作为一个有钱人，好似我哋坦坦所讲的，从商又好，自己创业啊，点样有钱都好。或多或少你都会有一啲官方背景嘅、 啊， 有一啲官方网络啊、物络嘅，同一啲当地嘅可能人大又好，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市长又好，有一定会有一啲嘅沟通啦，或者有关部门啦。但系国内嘅情况正正就会出现一啲咩呢？大家都冇安全感。我今日投靠嘅呢个官员，有朝一日如果佢失势嘅，或者系佢突然间俾人双规咗嘅，咁我可能就会连根拔起噶啦。就所以点解而家喺国内生活嘅有钱冇钱，大家都冇呢一份嘅安全感。 系咯，或者想帮衬 MJ 咧， 系啦，而家就基本上点解 MJ 而家就咁好生意，又去咗加拿大玩啦、啊，跟住转头又话去加勒比海啊，系啊，点解就因为太多人帮衬佢啦。 系啦，就姑息咗 MJ 呢啲嘅不学无术嘅人， 行格走狗， 个走狗卖国产， 系啊，就会系。出现一啲咁嘅情况咯，即系基本上成个大陆就系一个监狱。我哋而家香港回归咗，香港都慢慢变成一个监狱。 其实咧，嗱呢件事咧，我就拉远翻少少嚟讲啊，边唔好意思， 系 就系咧，其实咧，即系呢件事依家发展到落去啦，除咗就系话嗰班家属系造谣之外咧， 系 共青团咧都有啲意见嘅， 嗯， 即系佢咧有四个 point， 我好简短咁讲啦， 系 话呢个案例咧说明了一些问题，佢咁样写吓。第一，其实咧发达国家咧同样都有啲虐童啊呢啲问题嘅，咁意味住咧经济发展咧无法消除呢啲虐童问题，呢个第一个 point。第二个 point 咧，其实唔少发达国家咧对虐童犯嘅法律咧相当完善，惩罚都有足够嘅。咁但系佢依然继续有，咁可见咧完善法治咧都唔可以消除呢啲问题。我哋讲到我忍唔住笑。第三咧就系咧证照，即系有晒 certificate 齐全嘅老师咧，其实都有可能虐童嘅。咁啊说明咧。虐童唔系一定发生喺无证幼童身上， 咁即系唔使嚟啦。如果系咁嘅概念就，冇办法解决噶啦。好激动啊，唔得啊！ 证明政府对资格认证嘅监管咧，无法消除呢个虐童问题。第四个 point， 个人犯罪咧就个人承担，政府唔系呢个罪犯嘅父母，即系冇呢个背镬嘅义务啊！我真系觉得 你唔觉得喺头先以上嗰几点啊，可以反映到一件咩事啊？推搪。卸责喺佢嘅以上嗰几点里面，首先去否释翻佢讲翻嘅嘢。嗱，依单嘢唔系我跟开，嗱唔关我事嘅。嗱，同我哋有我哋嘅认证噶，嗱认完证都会有咁嘅情况。嗱，首先，所以喺认证个角度嚟讲咧，我哋嘅机构冇犯任何嘅错误嘅。跟住又将外国嘅情况，可能外国系会有。亦都唔出奇，但系系咪应该要将一啲外国嘅 case 搬翻落嚟咧？唔系应该正视个问题，佢点样去培育一啲好嘅老师？ 你觉唔觉呢啲论点好熟口面啊？即系咧，人哋啲国家都有民主啦，有民主啊，都有人哋国家都有人杀人啦、啊，即系证明民主系冇用噶。 即系呢啲嘅论述咧，系完全系一派胡言咯。只可以讲， 系啊，即系。哎呀，其实啦、啊，佢平时咧又话国家系我父母，依家又话国家唔系我父母，咁究竟系咪我父母啫？我好乱啦，依家真系， 即系呢个龙门任佢搬咯。 明明吴京同我讲话国家都系我，哎，我唔知，我唔记得吴京有冇咁讲过。咁总之吴京话国家保护我啊，又话咩虽远必诛乜乜物物噶嘛，吴京讲噶喂。 即系喺呢件事度，先不论系学校有问题，定系教育出咗问题，好明显教育一定系出咗问题，或者睇引申白旗。所讲系国家出咗问题，但系唔应该系推搪。诶、哎，人哋国家都有啦，咁你不如同啲非洲国家比啦，或者同一啲食人族去比啦。你唔系应该系同美国、同欧美一啲强国，人哋制度情况好，同芬兰嘅教育去比啊？你应该系咁样。 其实我大学嗰阵时读过佢啲论点，叫咩咧？ 吓， 一个逻辑谬误， 吓， 以偏概全或者偷换概念就 系 呢啲啦。 系， 即系讲紧话，诶、哎，其实咧，你读过大学都会。被车撞死噶啦，咁其实证明你读大学系冇用噶，嗱，即系其实类似啲咁嘅逻辑，即系可能咧各位听众可能对郭白琪讲乜嘢，但系其实佢差唔多啲逻辑啫嘛，即系佢为咗读证明大学冇用，读大学 啊都会有艾滋噶， 证明读大学啊， 证明读大学系冇用啦，系咪先？你读咁多书嚟做咩啫？你系呢啲逻辑嚟嘅，其实。 嚟到今集啊，今集三节嘅最后尾声啊，由我哋做个简短嘅总结啊。第一节嘅低端人口啊，第二节嘅幻想香港出现低端人口，我哋姑且站喺有关当局或者北京市嘅角度去考虑啊，咁我哋到今节高端人口喺国内嘅面对嘅情况，以至到成个价值观啦，其实我哋嘅国家系真系有好大嘅毛病咯，只可以咁。 我觉得不足之处嘅，我哋强国身患者咧都系爱国嘅，咁、但系我哋想国家更加好，我哋唔想一啲咧一啲人染污我哋国家，咁所以我哋先会咁嘅啫。系啦，我头盔我戴完啦。 O、okay, K， 今次节目 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下集，下集应该都系继续得我同百奇啦，因为 M J 应该去咗加勒比海， 唔系佢应该加勒比海啲贵人机度瞓啊。好啦，我下集再见，拜拜。